翅膀，我的梦想脆弱的剩下绝望，没了方向。当委屈的泪浸湿了脸庞，你总带来温暖目光，来不及相拥道别，你早已匆匆悄然起航，遥控不了这生命最后的航班，飞翔吧，天堂没有绝望，任凭我在黑暗的夜里呼喊，是你燃尽了自己才找生命最后的航班，飞翔吧，天堂没有绝望，任凭我在黑暗的夜里呼喊，是你燃尽了自己才照亮的我，也会因你变得坚强，不怕 包袱，思念是带不走的，天空阴云密布，心中翻腾起伏，随江飘摇，前途仍模糊，此地会是我衣锦还乡处，漂洋过海我吃得起，相信天无绝人之路，现实要走出，梦里有祝福，有缘同舟风雨共度，迎着烈日当空，眼底有迷雾，不能再让懦弱困住，日子多坎坷，命运有变数，只盼就好 翻腾起伏，随

唱着你。 就把你解放，让

还任由你决定，我不是你眼中唯一降临，只是不起眼的小兵。我像是一个棋子，来去全不由自己，几手无悔，你从不曾犹豫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。

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情话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情话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 难以靠近，难以不再想念，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情话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 四月一号真的是一个尤其特别的日子，除了嬉笑怒骂的愚人游戏，也有很多人值得我们去怀念。就在16年前的今天，南海的上空，美国海军飞机与他驾驶的战斗机发生了碰撞，战机坠海，他失去了踪迹。14个昼夜，近10万军民不间断的搜索，依然没能找到他。驾驶81192的飞行员，你还记得他吗？今天一起缅怀这位英雄，海空卫士王伟，我们依然想念你。这里是9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歌曲来自于王菲《天空》。

有